锵锵三人行，今年我在三人之外终于有了一个伴儿啊！你瞧这咱这长腿，腿根儿就像断了似的啊！咱当不成孙悟空啊，我就拿他当我的护身符了啊！今年抱他几天。这个陶然老师也是，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老家是湖南的。 湖南的啊，哦呦，湖南那个腊肉今天过年吃美了， 吃得很香啊。我是这个湖南宁乡，就是刘少奇的故乡，靠近这个我们的，包括毛主席故乡跟我们这都很近啊。 我估计你要是故乡是韶山呢，你现在就能混得更好一点。你这故乡是宁乡呢，你就算劫后余生， 所以级别不高。 陶然老师喜欢研究经济，我觉得真是下了特别大的功夫。昨天我看到他给我整理的这个资料，我说什么回乡记，我还问他们，我说这个我说陶老师他这个家乡在哪儿啊，怎么一会儿跑西北了，一会儿跑山东了。原来他是从自己回乡的感悟啊，他整理了今年各路神仙回乡之后的这个回乡记，从他一个经济学家的这个视角挑出很多这个毛刺儿，我觉得这就是个有意思的题目。 对，我是觉得就是这几年呢，这个很多人回乡都开始写他回乡的这个见闻，包括有一些记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他回老家他观察这个情况，然后把它归纳出来。这个每年到春天呢，就是说就每年到春节之间，大家都在做来看这个各个地方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微信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好的途径，每个人有自己的感受，你把这些图拼起来，你可以看到中国这个社会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流动性。和这个 你讲个具体的， 讲个具体的呢，这今年最有意思的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最后被证实是个假新闻，这个上海女孩跑到这个江西去 江西一顿饭 发现一顿饭，然后赶快跑回去，这个事情是假新闻，但是呢引起了这个所有的人啊，包括学者、记者，甚至中央媒体都来讨论啊，在谴责这个上海女孩，也有说她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总的来说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撕裂的。 最新我看到一个网友的说法，我怎么知道它是假新闻？我怎么知道你这条是真的？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就有人说到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话题，就是现在在中国的舆论当中哈，这个事实是假的，话题。是真的， 对对对对， 新闻是假的，讨论是真的，这样的格局就叫做文学里的魔幻现实主义。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一个来话游里， 对， 但是呢你所有关心的问题又是你心中的积怨。 对，这就是中国的，他们以前概括过说中国的文学太政治化，中国的政治太文学化，这两句话现在都可以作为赞美词来讲。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文学化，它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边打出了全民共同的焦虑，好像是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我多年没看到人民日报这么好的文章，就是讲江西这顿饭上海女的事情，写的真的非常好，文字也好， 所以 根据一个虚假的事实， 哎，所以你这我为什么我早就讲，就说这个中国这个文化呀，这种深不可测呀，你这个外国人来了你根本看不懂，讨论了半天这事儿是假的，哎，这叫多孙悟空啊，这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对， 你说这个你就见出红楼梦它多深刻，它最后是梦一场， 对， 你们大家的酸甜苦辣是吧，拍桌子瞪眼半天哈哈一笑，那是要梦一场聊天，所以你就知道锵锵三人行这个聊啊，谈笑就是那叫古今多少事，都是假的，都付笑谈中。 我们的话是真的， 不是，你就说中国你这二十五史有多少是真的，你敢拍桌子吗？这很难说，对吧？不是，咱就别说深了，咱说点，不光是人民日报的，你知道今年春节期间我注意到了一篇财经有个记者写的文章，这个文章呢挺有意思，在当时一下子好像有几十万的这个传播啊，但是很快又有人骂这个记者，这个记者呢就是回乡，他说他家乡在东北的这么一个深山里的这个小村庄，什么通往城市只有遥远的一条什么山路，对吧，大雪封住了这个村子，然后呢后来就有人就指摘这个记者，说这个记者写的东西啊就是以偏概全啊，甚至还说这个记者就说你是不是我们东北人呢，我们东北人不管老人叫什么林家阿婆，他说这是你们上海人的叫法，那我们东北人怎么会叫这个什么林家阿婆呢等等啊，但是一样啊， 真的假的是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说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这个问题，对， 他有一种你看报告文学里讲本质的真实是吧？ 对，哎， 我这个记者一开头讲的是苍凉的，这他是苍凉的，他就说我回到了我的村庄，他说他那个意思，他们村庄啊，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家，快过春节了，过春节过年了，但是盘腿坐在炕上，他们觉得内疚，为什么觉得内疚？为他们的高寿感到内疚。因为儿媳妇在那边骂你这个老不死的，你怎么还不走啊？甚至把这过期的牛奶给自己的婆婆吃，恨不能下毒，你知道吗？但是问题，他们这个村又是一个闻名遐迩的长寿村，说是什么康熙还是乾隆年间有一个164岁的人瑞，这村里老人百岁老人很多，所以老人很内疚。你看他这么写就很苍凉，他那意思就是说这村里啊彻底礼崩乐坏了。对吧，就说这个过去的宗法的这种道德都荡然无存，然后男的们呢都在打麻将打赌是吧，然后呢哎，当然我注意的是比较刺激的一个地方，就说这个女的们这些农妇这个村啊玩微信，但是这个信号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所以他说你到我们村经常见到一个人围着房子围着院子转圈，手向上举着这样，因为发了一个微信呢，也不知道对方收没收到啊，就是说他们说他们村的男的在打麻将啊，女的在干什么？跟这个城里的人呢、啊、在聊微信，叫做组团约炮，东北媳妇组团约炮，就是说跟这个城里的，当然城里那边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五人六，就是说我有多少钱，我有几个房子，有什么车。这村妇呢，一般就是把自己的年龄也少说10岁，对吧？然后就是说。约好了就去，就说要能都是真的话就不回来了。 哇，对，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事情让我想了很多，因为前几年呢就礼崩乐坏确实情况确实存在，我们现在包括我很多年以前我就在南方湖南湖北这个江西这边做调查，他很多时候冬天老人呢、啊、有些父子儿女出去打工去了，在城市里面生活也不容易，老人呢冬天来了也没暖气就病了，病了以后呢也没人管，然后呢自己饭也做不了了，那就很多人就自杀，有的一家自杀，就说一对夫妇或者有的老头或者是老太太觉得一个人活着没意思了就自杀，还有很多是这个是因病，还有很多是那就不治了啊，或者是没有病觉得活得没意思干脆就喝农药自杀，这样的情况最近这些年出现的这个情况很多，还有很多留守儿童，你看贵州这个留守儿童也有自杀的是吧，还有出事儿的，这个社会啊，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城市化过程里面有很多人出去进到城里面打工，城里面呢容纳不下来，就城里面我们这个房价太高，户口制度又没有很好的改革，那他就只好留守一些妇女，留守一些儿童，留守一些老人，这都是弱势群体啊。如果这个城市里面能够我们有比较好的体制把他们容纳下来，至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一起过来、哎、 你是吧，你从经济的角度我也比较感兴趣，因为今年好像感觉那天我听这个马云现在我比较哎，我发现这个马云你只听他说话的声音哈，你不觉得他的身材就他这个气壮 气残 是不是真的是财大气粗，还是他屌丝的时候就是这么说话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最近就在台湾演讲，在亚布力演讲都是讲我你们关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那么马云就说了我有一个坏消息我有一个好消息啊，坏消息就是什么啊，经济形势很不好，好消息就是什么呀、啊、大家都不好，就是所有的都不好，所以呢哎你就说这个收集了这么多回乡记，你觉得中国目前的基层的这个经济是什么状况？ 经济形势肯定比我们统计数字显示的要差很多，对，而且可能这个经济形势下滑才刚刚开始啊，可能后面还会有。 你能不能举个某地的例子？ 某地的例子，我有很多这个朋友是在山西头几年呢经济非常好啊，头几年因为煤炭价格好的时候，现在煤炭呢现在是产一吨就亏，所以现在很多我这个有很多这个山西的朋友，他们原来在这个他回老家，他们原来这个是一个月5-6千块钱的煤矿里面，现在大概是一个月1500块钱，也不让你干活，1500块钱呢全是从银行贷款来的啊，这个还能再耗一段时间，如果经济再进一步下滑，那我觉得可能会更糟。 这个 会有大规模的 这个工厂关闭的是不是也 工厂关闭是比较大规模的，尤其包括无论是原来我们这个比较火的这个出口，现在出口国际整个经济是不行，东莞这边大规模失业，然后中西部地区呢，原来搞房地产搞得很好，搞矿搞得很好，现在这些都基本上全面下滑，这个有很多失业现象。 东莞大规模失业啊，这真是调动我的感情了。就是我就说这个东莞，他说的，我那天刚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哎，当年的东莞书记你知道吗？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现在陆续披露出来的消息，让我惊叹呐、 几百个亿啊， 他的家族。900亿，存款370亿，然后在他的各处的房子里又发现这个债券500多亿，900亿，他按照一个某个富豪榜来排，他已经排在了李彦宏之后，雷军之前，你知道吗？这个家族900亿，我的天，他们就说900亿是什么概念？不是说那900亿，就是他这存款370亿啊。好像我记错了，大家原谅我啊，就是好像是2015年西藏和青海两地儿的财政总和。 我这才发现， 你说一个人这叫富可敌国呀， 我这才发现徐才厚说的话是老实话，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廉洁。有些事情只要过一段时间才明白它的意义啊。 对，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时候要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回乡嘛，就是我觉得去年本命年刚刚过去，我说我得谢谢这个观世音菩萨。我们河北那儿庙也很多，但你知道就显出我有文化。我跟我爸说咱就去大佛寺，正定大佛寺，对吧？那不是因为是这个主席这个工作过的地方啊，那个正定的大佛寺啊，梁思成、林徽因他们研究中国建筑，那都是排在前列的。里边有这个宋代的这个观音的这个佛像，明代的这个建筑，哎，那个气势哈，很好，我觉得是很好的庙，对吧？所以我就说，几年之后我就再去。但是你去就在石家庄旁边，就是你这个正定县城啊。你先要进县城，所以我说呢，这个县城里过春节的这个风貌，我也拍了这么这个手机啊，这就可以拍一小段，他们就说可以达到这个贾樟柯的这个程度。 带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这个乡这个县城的景象，二三线的这个景象，我还要紧接着给你看一幅，是什么呢？就这个大佛寺啊，这个大佛寺的门前广场，你找停车的地方你找不到。那么说，哎，这你就看见中国有一种乡村的这种荒芜，它的荒芜，你说它是因为拆迁吗？可是我爸爸说，哎，怎么几年前来这儿门前就是这样，怎么今年来了还这样呢？你可以看看这一段，你又会看到，哎，中国这个二三线城市的另一个角。你看，这我们就是找这个停车的位置，这就是在啊，这个举世闻名的咱们这个正定大，我们那儿叫大佛寺，实际上应该叫龙兴寺吧啊，这个寺的门前，就影壁墙前面，哎，你看不看？你觉不觉得很熟悉？中国的某种乡镇的这么一种面貌。你看，就是很奇怪，应该说呀，当地可能是就是说做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个拆迁了吧，可能是准备要建什么恢宏的这个广场建筑，我估计是啊。但是我也奇怪，为什么好像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呢？ 那有可能拆不动，然后呢，干脆这些人呢就可能拆了一半拆不动，然后你们这个本地的这个老百姓直接拿来停车场，收不收费的？这停车场 收费 啊， 收费， 收费啊。就是我就说那为什么像类似这种情景啊，我走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处处可见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汽车工业超前发展， 啊，中国的汽车工业啊，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总体水平。你看这，所以以车子来看都不差啊。这车子你在欧洲看都还没这么 开车的人都是外地人， 外地游客，这是游客，这 游 客啊。 但不管怎么样，能够用车子来做长途旅行，这么普遍，这个是一个中国现在是很发达了。你除了美国以外。除了美国、澳洲、加拿大以外，欧洲你都很少看到人这么开车到远的地方去，但他其他全没跟上，停车场啊、道路啊什么都没跟上。 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很多地方啊，其实你现在很多这个二三线城市郊区，你看到它大片的拆了以后呢，它建不起来，这跟我们最近这几年这个经济形势是有关的，因为地方政府啊没钱了，房子呢原来是靠土地财政卖钱，然后土地还去做抵押，搞了各方面的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区、新城区，哎，盖到一半没钱了，银行没贷款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工程撂在这儿了，这也是有这种可能性。那镇定是不是 保持一点乡土特色？ 你还说到一个地方，好像是有个叫山东，叫有个叫即墨的地方 啊， 给你印象很深。 什 么？ 这因为那个材料，那我现在有点忘了。咱们 天哪， 那个我有点忘了。 这学者是真的吗？你还没有我看得清楚。好，说一个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我那个最近这个我这个寒假呢，我去了一下这个成都和贵阳。 哦， 你然后也他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你会发现我们中国这个城市啊，那建得非常非常宏大。他们原来做的规划，那他们说加起来可以容纳几十亿人啊，但是征了大片的土地啊，然后政府大规模的搞建设，但是最后这个人这个城市一点人气都没有，很多楼盘全部是这个以后可能成为烂尾楼啊。当然现在我们政府开始想办法了，说你们这些农民工给你补贴，你到城市里面买房，我就希望你能够，因为房地产不行了，希望农民工把他的钱掏出来然后买房。但是现在这个里面有很大问题，我们的农民工啊大部分从内地到沿海地区去打工，他得有就业。你现在盖了很多房子，这个地方啊基本上呢就是说是没有就业的啊，所以人家买了房也没用啊。但是人真正的不从涉到我们这个不从农村里面真正到城市里面定居下来，那农村发展不好的，我们农村里面只需要比如说有个几千万一个亿人口就够了，我们现在还有一半人口在农村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发展模式啊，按照传统的这种大规模的建工业开发区、建高档的这种办公楼啊、小区啊，这种模式可能已经不能再玩了啊。 你觉得就说咱们现在劳动力密集型玩不转了，那么多密集的劳动力，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呢？ 劳动力密集型还可以玩得转，但是主要是要在一些大型的有就业机会的城市，包括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他们进来再给这个城市来做一些这个低端的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还是很有潜力。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呢，就是开始在大城市要疏散人口，那这可能都是违背这个经济发展规律的。 哦， 所以呢这两个相反的消息，照你这么说呢，它倒也能够连起来。你刚才讲了农村那一片萧条，可是春节过后北京上海房价乱跳狂抢，听说没有？就这两天蹦蹦蹦蹦，北京上海的房子都在乱跳向深圳发展。所以这个好像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这个经济虚火，一方面你说下面又这么大的危机。哎呀，这个真是。 你觉得中国经济今年怎么情况？ 我觉得未来几年可能都会是向下吧。现在大家不是说个 L 型嘛 ，L 型应该在这个底部，甚至可能如果处理不好，应该还有再进一步下滑的风险。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呢，也在开始大规模的，原来说不刺激，现在又开始重新刺激了。 哦，怎么刺激呢？ 那就是放水嘛，印票子放水，然后把银行，我的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呢，它是这样的，这个财政上有一部分钱，但更重要的呢，是这个政府呢可以让银行放贷款。那银行方贷款呢，就是再去建更多的啊基础设施啊、工业开发区啊、新城区啊啊，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过剩了。但是你这个钱一投下去，你如果收不回来，现在老百姓在银行里面存款相当于也就被损耗了，这个情况不是非常好。 你觉得人民币还会持续贬值吗？ 人民币现在肯定存在贬值的压力啊，会不会持续贬值不好说。现在最近这几个月我们大概消耗了将近10000亿的外汇，过去半年一年、这个、 本来是40000亿，现在好像是3.22，他们说如果跌到30000亿以下呢，这个压力就大了，会造成一种恐慌性的人民币的这个东西。现在其实人家最担心的是这个6点，现在是多少？6.9啊， 没有，6.4到6.5吧， 增长率啊。 哦，哇，你说经济增长率？ 增长率6.6，现在人家其实最担心的不是这个到六点几，而是说这个数字可能有问题，这个才是最担心的。就是说，你要是真的说没问题，你哪怕是六，哪怕是五， 那也 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增长率。 所以为什么我就跟你说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中国，你的所有的讨论都是建基于一个可疑的前提之下的，比如就像电影的票房，如果说这个就像 GDP， 你如果哎，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也不太求真，咱们就喜欢你告我，哎，我发现我接触他们的学者，就是说你给我一数字，我能讲给你一个理论，但是这个数字到底是不是真的，都是个存疑的事儿，所以你说还不如问猴呢，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很多人哀叹哈，好像就是过年这一回家就觉得是看到家里好像就是没他自己在城里过的那个生活条件好啊，有很多的这种感触，对吧？这种酸文人呢，他就比较升华到这种时代的悲剧，对吧？觉得乡村的凋敝，就是我们的乡村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可能垃圾场、污染源很多很厉害的地方，然后现在很多这个包括农村里面还有很多低端劳动力，他因为这个性别不平衡找不到对象，这个以后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很多男的，因为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啊，这个有很多剩女，这个剩女是自愿剩的，但是我们中国呢，农村里面有些女性呢，她要往高嫁，但是我们国家呢，因为过去搞计划生育，所以有很多这个生男的比女的要多，她通过 B 超这些技术把这个女孩可能就打掉了，当然也有一些就没登记的女孩，也有这叫失踪的女孩，但是总体来说男女性别比是非常失衡的，所以就有很多很低端的这个就是教育程度比较低、收入不高的这个男性，以后啊，现在可能逐渐的到了这个婚育年龄，那以后都没对象，这个问题以后可能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社会矛盾。嗯， 女往高处走， 对， 男往低处流。 你的未来是这么悲惨吗？ 这是有实际统计数据的。他们统计了凤凰男、凤凰女的问题，你知道，就是讲上海。 对。 结果后来说，凤凰男就是说。外地的男人到上海找到孔雀女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所以那个江西女的是虚构也是问题，但是凤凰女到上海结婚的比例非常高，这个比例和男女的比例哈是一根十字比，就是说大量的女的是各个地方的，而且他比方特别指出浙江的、安徽的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女的到上海结婚。跟结婚，这个是有非常详细的统计数据，一查就查到。 哎，看来这个女的 往上走， 那就说明我们男的其实还挺有责任感的，因为 男的就得往下流啊。你 我是说，像你们这个上海男呢、啊，要是有这个凤凰女啊，哎，什么还有个叫孔雀女啊， 孔雀女 就是说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 对， 孔雀女跟凤凰女是不同的，你知道 吗？你给我讲一讲， 我最近刚学来的，孔雀女就是玛丽苏。 啊， 玛丽苏就是城里的女的，觉得天下人都应该爱她，就是她什么都是应该爱她，喜欢看韩剧啊，掉眼泪啊，这种。那么孔雀女也是这种，就城里的女的。 对。 那凤凰女是什么呢？就是乡村的女的。 哦。 她砰飞上去了，这叫凤凰。 她这样的孔雀男。 哎，她要找孔雀男。哎，这孔雀男看来还蛮多的。 叫什么叫飞上枝头就变凤凰了，对吧？凤凰，然后凤凰下架不如鸡啊，就是完全是高度的这个分别。 你看我们凤凰台就知道，我们凤凰台的女播音员都是往上走的。下面一句我不讲了。 哎，所以啊，咱们喊了20凤凰卫视，现在快20年了，喊了20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最后你瞧瞧，落谁手里？所以要不是这个单位，真是不可留。凤凰男，我这个凤凰男，我也要找出路。 回乡啊，对不对？支持基层啊，对不对？ 不是，就意味着你看，就说这个男的。只要一个女的色相好，她娶了你，一般这个中国男的还是负责你的家庭的，或者至少你亲戚来了，这男的也得管一管。 嗯， 但是相反，你看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男女角色的问题？反过来，女方就很难接受。一般来说，中国家庭 接受你这个凤凰男的家庭负担。 对对 对吗？对，中国男的 啊，这个所以凤凰男啊，我真是讲起来真是是同情的，就是很多人，比方说这个江西那个事情引起很多人的感慨，我觉得很多人的发出这样是同情。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有些这种，你当然村里都有农妇这个约炮了是吧，我也不怕说有一些男人不止一个老婆，对不对？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个别的吧，但是你要知道他有些这个所谓的二奶小三儿，他是自愿的，甚至是他妈妈谈的价钱，你知道吗？哎呦，这中国这男的给你买房子，给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都买房子，就为了换得你这么一个物啊，还是什么感情啊。